花多一点吗？ 可是美考生更惨啊，连钱都没 有。不会啊，有希望的，真的。 是没考上，你才要赞助我吧？我考上，你赞助我，都考上就有钱啊！不是这样 想 的 吗？ 他是这样想，没错。 但我妈从来没问过我这些话，完全看上的。 好，来，那接着我们就来看这个十六月开始，我们来谈什么叫四宝翁观点。来，请看176条，176。五蕴观点多条啊，那如果你的记忆力有限，只记一条，你就记176，它是五蕴观里面最重要的条文。最重要条文，每一年我都这样讲，就考好几次了。好，来看176这个条文是在规范四宝五蕴管理。我们看这条怎么讲，他说管理事物利于本人，这叫有利，对不对？并且不违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之的意思，这是什么？合意，就是我刚刚讲过要有利而且合意，有利而且合意。所以四宝五蕴管理的成立上，必须这个五蕴管理是一个有利而且合意的管理，好吧？就是这边条文所谓的事物利于本人，并不违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之的意思，有利而且合意的管理。好，那有利而且合意管理的时候，这边说啊，管理人为本人支出必要或有益的费用，或负担债务或受损害的时候，可以请本人请求本人偿还其费用，或自支付时的利息，或清偿债务或赔偿损害。后面是它的法律效果。好吧，我们等一下来看，再看第二项，174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管理人管理事务违反本人的意思，仍然有前项的请求权。虽然违反本人的意思，就是不合意哦，但仍然有前项请求权。那代表176条第二项所讲的174第二项的情形，是一个什么？你可以说它是个法定的四宝五蕴管理的，啊，就是174第二项所讲的情形，虽然违反本人的意思，而好像是不是把无因管理，对不对？但176第二项说，直接说他有前项请求权，代表他的法律直接规定他是个是把无因管理。那我们看一下174第二项到底讲什么情形吧。你看174第二项，174第二项说，哦，这个前项规定的人，哦，你看，如果他的管理是为本人尽公益上的义务，第一个是尽公益上的义务，第二个或为其履行法定的抚养义务，好，履行法定抚养义务，好，是第二个情形。欸，什么叫履行法定抚养义务？比如说有一个不孝子，哦，都不养他爸，对不对？结果呢，你就帮这个不孝子拿钱给他爸爸，让他过活，好吧？那是为他尽什么法定抚养义务的话，这时候这不孝子想说，哎呦，你拿东西去养我爸是违反我的意思啊，所以是个不是法无因管理，哦，因为太不孝了，所以呢，176第二项说这个情况下。这一系是第二项所讲的，这个尽法定抚养义务的情况下，就当然规定的四法为管理，好吧？好，这虽然违反本人意思，但是仍然什么是四法的。再第三个把它画起来，本人的意思违反公共秩序善良风俗者，我们说公序良，我们说这个是，请你画起来，这第三个类型是89年再编才新加进去的，以前旧的条文只有什么？只有第一个尽公益义务，或第二个。这个履行法定抚养义务，没有第三个。第三个让加进来，大家说叫自杀条款，啊哦，很多人自杀跳水，对不对？跳水结果有人就把他救起来，救起来之后，这个救的过程当中，他当然什么遭到一些损害，对不对？啊，就救起来之后，请问你这个救人的人跟被救的人，救人的人是无因管理，对不对？对，那这是一个事法还不是法无因管理？如果你说要有利而且合意管理的话，跳水的人说本来就要跳啊，你干嘛救我？你救我要再跳一次。啊，所以你的救我的行为是违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之的意思，所以是不是法无因管理，合理吗？不合理嘛，对不对？我还是鼓励人去救人啊，好吧？所以这种对自杀者的救助，放火者的帮他灭火，啊，有人放火，对不对？赶快帮他灭火，灭火之后你灭了火，我还要再放一次，好吧？所以你帮我灭火的行为是不合理的管理，所以是不是法，我要不合理啊，好吗？所以当时在89年加上这个本人的意思违反公序良俗。 哦，就是这种放火或者是自杀哦，这个等等的情形。那这时候呢，这时候你去救治哦，救火或者救人这个行为本身就直接规定的是司法委员。好了，那我每一年我都请同学要画起来，结果去年就考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写出来？我们等一下会看到那个题目。好吧，所以这个自杀条款，自杀条款。所以174第二项所讲的这三个情况下，虽然违反本的意思，但法律直接规定它是司法危机管理。好吧，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什么叫司法危机管理，对不对？你来看16页上面类型。第一个是176第一项，有没有？要有利而且合意嘛，这是标准情形。第二个是176第二项讲的174第二项的三个情形，有没有？第一个情形是为本人尽什么公益上面的义务。好吧，来，这我们自己开看。第二个，为本人履行法律不良义务，比如不孝子。第三个，本人的意思违反公序良俗，例如什么对自杀者的救助、对放火者的灭火，把它画起来。对自杀者的救助、对放火者的灭火。好，这个是类型，对不对？好，类型，对不对？好，接着来看法律效果，法律效果。来，要谈法律效果，谈法律效果，我们就要谈什么？谈他跟委任之间的关系。委任，来看黑板，这甲对乙跟哦，这甲跟乙间的关系，我们一样，好、哦，上面是委任，下面是司法危机管理，所以我写176，啊、哦，代表是司法危机管理的情形。我先问大家，在标准的委任契约里面，甲对乙跟乙对甲的请求权会有哪些？我先问你，甲对乙要请求，是请求什么？他请求的基础是要请求什么？请求乙。甲是委任人，对不对？委任人请求受任人是要求乙依照委任契约来履行，是不是这样？对不对？那你说老师，那委任契约的内容是什么？我说我怎么知道？看契约怎么约定嘛。好，所以甲对乙的请求权就是要求乙依照什么契约来履行，是一个什么？应该怎么讲？履行请求权。对不对？只是这个履行请求权，履行的内容要看契约，是不是这样？好，那一般来讲，契约上履行请求权，万一没有履行好，就是乙有债务不履行的时候，这个履行请求权就会转变成是一个什么？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对不对？就我依照买卖契约，我可以要求你履行，如果你没有履行的，我就变成是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赔偿请求权。那这个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它的请求权基础在哪一条？委任在哪一条？来，请看542条。你看544。看544条。544条说，受任人，因为处理委任事务有过失，或因逾越权限的行为所生的损害，对于委任人要负赔偿责任。损害赔偿请求权，对不对？受任人在处理委任事务有过失或逾越权限的话，乙要对甲负损害赔偿，那就代表甲可以对乙请求损害赔偿哦，对不对？那我请问你，依照544条条文上说要有过失嘛？那过失我说是两阶段的判断，委任契约里面受任人要尽到的履约的注意义务多重？程度是什么？哎，看535条，你看535。535条说，受任人处理委任事务，要依照委任人的指示，并与处理自己的事务为同一注意。哎，请问你这是什么注意？具体性过失，对不对？再来，如果受有报酬者，应以善良管理人注意为之。善良管理人是什么？抽象性过失。所以委任契约是我们说民法上我们在个的契约，依照它是有偿或无偿的三大类。第一大类的契约是一定要有偿，像买卖、租赁，这是最多，最多是这种。第二种的契约是一定要无偿，不可以约定有偿的，像赠与的、使用借贷一定是无偿。第三种的契约是可以约定有偿，也可以约定无偿，像委任、像合伙、像消费借贷等等，这些都是。好，那这一种可以约定，就是法律上规定你可以约定有偿，可以约定无偿的，本来都是无偿契约的，懂吗？然后后来，因为大家都约定有偿，到后来干脆就说啊，你也可以约定有偿，懂吗？那只要是民法上这种。可以约定有偿，可以约定无偿的契约，你一定会看到类似535这种条文。因为我说过，有偿无偿与否会决定什么？信赖关系的强弱，对不对？在有偿的时候，信赖关系比较强，所以履约上的注意义务是抽象性过失；无偿，那个信赖关系比较弱，所以注意义务只要具体性过失就可以了。 你都会看到535这个条文，好吗？所以现在假设都已没有依照委任契约的内容来履行，甲要对乙的损害赔偿，请求金额会是544，对不对？那544条到底这个受任人乙要尽的注意义务什么？这什么标准是什么？你要看535条，看他是有偿还无偿来做决定，可以吗？好吧，好，这个最重要的544条。那我问你，544条跟227条的关系是什么？它跟227的关系是什么？227是所有在这关系里面不完全给付的情形都是227，544是227条这个债的不完全给付的规定，在契约里面的委任契约里面的具体化规定。所以我当时我在第一堂课我讲到请求人记录解法的时候，我就说写出544你可以不写227，但我鼓励你还是要写，懂吗？但你写不出544，你一定要写227。那544跟227可以说是一个具体跟抽象的关系，所以都把它写出来。然后我说考试好像在打怪兽一样，打怪兽看到身上快被吃掉的时候，身上有兵器都要丢出去嘛，对不对？所以你又可以写就把它写出去，对不对？打到有一个可以打死它就好了，好啊。所以544227是个具体跟抽象的关系。好，这个是甲对乙请求部分。再那乙对甲会有什么请求基础？然后最重要就是546条，看546，这没办法，我都会讲哦。委任契约里面最重要是两个条文，具体有限都要记两条。第一个就是544，这个请求基础非常重要，损害赔偿，对不对？再来就是546这两条，这两条是委任最重要的。546条，你看第一项，他说受任人处理委任事务支出的必要费用，来，必要费用请划起来。这时候呢，委任人要偿还，代表意思是说，乙帮甲处理事务的时候有垫一些钱出去了，对不对？支出的必要费用，然后呢，甲要偿还给乙。法律人呢，基本上只要讲到钱，就要想到什么？利息。讲到钱，一定要想到利息。啊，所以乙只要先帮甲垫了钱出去，甲偿还给乙的时候，除了付这个钱之外，还要付什么？从乙付出去那个垫那个钱那时候开始什么？计算出来的利息。啊，那利息如果利率没有约定，就依照什么？法定利率是多少？5%，不要跟我说20哦，5%哦，法定利率放高利贷不对哦，5%。所以你看条文就会说，并付至支付时期的利息。第二项，受任人处理委任事务负担来划起来必要债务。必要债务。那可以请求委任人代他清偿，必要债务就是他还没有付钱，啊，只是付一个债务而已。然后可以请求甲来帮他清偿，或者呢，没有到清偿期，可以请求甲提出担保。第三个，受任人处理委任事务因非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导致受损害而损害划起来。第三个是损害，好，可以请求什么？委任人来赔偿。第四项先不管它，来，所以546条有什么？最重要有三项，这三项有规定请求的基础，对不对？546第一项是什么？必要。费用，偿还的请求权，对不对？第二项是必要债务的清偿的请求权，第三个是损害赔偿请求权。请求权，好吗？好，这个是什么？这个是546乙对甲最重要的什么？最重要的请求基础，请求基础。好，这时候你问我老师，那乙为什么要帮甲？乙为什么要帮甲做这个事情？哎，为什么？乙捞到什么好处？乙付的费用可以叫甲还，乙负担的债务可以叫甲来清偿，乙遭到的损害可以叫甲赔偿。那我问你，乙这边都是他付出去的东西，对不对？对不对？那我问你，乙到底捞到什么好处？委任里面最重要的乙捞的好处是什么？报酬请求权啊，对不对？所以乙对甲除了546这些规定之外，另外还有什么？还有报酬请求权。假设有偿的话，假设有偿，还有报酬请求权，好吗？这个是什么？委任契约里面双方最重要的请求基础在这些，在这些。好，再来，对照到司法无因管理里面来。我说过，司法无因管理立法者在设计这个制度的时候，基本上是超委任，对不对？好，超委任的话一样，来，你看有甲对乙，跟乙对甲，完全一样的关系哦。在司法无因管理里面，甲对乙一样会有一个什么履行的请求权，对不对？履行的请求权， 旅行的请求权，好，可以什么请求甲来履行嘛，啊，请求甲来履行。你有说过发生了债就会有履行的问题，但问题是在释法无因管里面讲履行请求权，跟委任契约里面讲履行请求权，两者最大不一样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啊，要履行什么？履行什么的问题吗？在委任契约里面，请问你要履行什么？依照契约内容来履行，契约里面约定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吗？但是无因管理是个法定债之关系，以要履行的内容变成不是契约约定的哦，是个法律规定的，对不对？那在无因管里面，法律规定以要什么，以要履行什么，或者以要怎么履行，这要看哪里。来，你看227条，哎，不对，172条，对不起，你讲到走火入魔。来看172条，你再看第一条，你看他怎么讲。172不是说未受委任并无义务而为他人管理事务，我刚刚讲过说这一句话到目前为止叫做无因管理的定义，对不对？后面这句话你看哦，他说其管理应依本人明示或可得推之的意思，以有利于本人的方式为之。这个172条的后段并不是无因管理的定义，不是定义哦，定义讲的是前段，就是未受委任而并无义务为他人管理事务，这是无因管理的定义。后段部分讲的是无因管理成立之后要怎么样做无因管理，懂吗？管理事务要怎么样子来实施，怎么做，懂吗？那换言之，后段部分所谓管理要以本人民事或可得推之意思，并以有利于本人方式为之，这一句话是法律在规定说，在释法无因管理，在无因管理的情况下，管理人到底要做些什么事情。就好像在委任契约里面，依照契约受任人要做什么事情，你可以了解吗？所以为什么172条后段要特别规定这个？很简单啊，因为无因管理是法定债之关系，法定债之关系跟委任比较起来，人家委任会在契约里面约定你要做什么事情吗？而无因管理没有办法，所以就必须要法律在172条后段说啊，那受任人到底要做什么？很简单，受任人就做对本人有利而且合意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情，可以吗？懂吗？他讲的是什么？他的履行的内容的问题，履行内容的问题。好，接着履行内容，哎，谈到一样跟委任契约一样，有履行就会有什么债务不履行的可能，对不对？所以在委任契约里面所谓的债务不履行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你具体履行的内容的方法，那个事务实施的内容没有符合172条后段所称的什么？所称什么？要以本人，你看，再看一次，172条所称的管理要以本人明示或可得之意思，并有利于本人方式为之，没有达到这样子的要求的时候，我们说什么？无因管理会不会债务不履行？当然有可能啊，因为有债务就会有债务不履行的可能，懂吗？只是说委任的债务是契约之债，无因管理的债务是一个法定之债，差别在这里，好吗？那会有债务不履行的话，那就有损害赔偿请求基础的问题喽。这边要请求损害赔偿的话，请问你请求的基础是哪一条？哪一条？哪一条？哪一条？哪一条？哪一条？要债务不履行，要请求损害赔偿基础，请求基础哪一条？哪一条？227，我说你想不到什么，就想27啦，懂吗？啊，也许他搞不好无因管理里面有特殊的规定，但如果你想不起来，那最好要写227嘛。啊，确实无因管理没有，所以就是227。所以我说227条这个条文，我再强调一次，这个条文到底是实质还是形式意义的债种？实质还是形式？实质哦。第一堂课债种，第二课我就讲，画那个图不是画爽了，懂吗？那图画了很久，没有在绕来绕去，懂吗？就是在反复的强调说，227这个条文是实质意义债种，只要有债，就会有不履行的问题。就会有227的可能，那债的发生可能是契约之债，可能是法定之债，所以无因管理之债也会有不履行的问题，懂吗？只是说无因管理之债的内容要怎么做，它跟契约之债比较起来比较困难，因为契约之债的要做什么，契约里面会写，无因管理内容怎么做没有办法，法定之债，所以呢172条后段才要说要什么不违反本人民事可得之意，并有利于本人方式为之，可以吗？那没有做到的时候，哎，就有227条损害赔偿的问题哦。再来，谈到债务不履行损害赔偿，第二步你要想到什么？啊，那他的注意义务是什么嘛？对不对？我们说债务不履行要可归责啊，可归责你要抓到他的注意义务的程度嘛。对照到刚刚委任的地方，我们来讲到什么？ 啊，它有偿的是抽象期过失，无偿是具体期过失。那我请问你，在委任契约，哎，在无因管理里面，四保因管里面，管理人要尽的注意义务的程度是什么？是什么？这涉及到他要不要负二二七条的责任吗？对不对？是什么？哎，这边学术上有两说。第一说认为要抽象期过失，抽象期过失，善良管理人。王哲健老师采这一说。啊，学术上好像比较多数的讲法是采抽象期过失，善良管理人。啊，他的理由是什么？无因管理毕竟还是多管闲事，毕竟还是多管闲事的情形，懂吗？所以你毕竟不是受到契约的委任去做这个事情，那管理人在主观上要尽的注意义务要什么？要稍微重一点，啊，毕竟还是在多管闲事，所以多管闲事的情况下更应该注意，所以注意义务的标准抓至抽象性过失，好吧？学术上比较多数的讲法是这样。但学说也有比较少数的讲法，像黄茂宏老师，黄茂宏老师认为，具体轻过失就可以了。那黄老师的理由，你猜是什么？你猜什么？来猜什么？很简单，无因管理原则可不可以要钱？可不可以要报酬？原则不行。那原则不行，那原则不能要报酬，那你对照到委任，你要对照到有偿还是无偿委任？无偿委任嘛。那无偿委任依照五三五条规定是什么？是具体轻过失啊。所以无因管理的注意义务也应该只要具体轻过失就好。这也是有一番看法了，那你要猜哪说？看你，我看你要看你觉得哪说比较道理，好吗？就是到底下的注意义务的程度是抽象性过失还是具体过失？好，这个学上各有不同看法，好不好？好了，当然这影响到就是说，无因管理人会不会负担在管理行为的时候，事后要不要负担债务不履行的？好啊，对照起来哦，对照起来哦。昨天同学常常问我一个问题，他说老师，刚我不是讲过四保无因管理是？准契约关系吗？那刚刚我那个体系表，你记得这个体系表吗？我四保无因管理不是画在这个地方，画在委任这个地方，对不对？对不对？然后我不是说四保无因管理是一个合法的行为吗？那为什么会有债务不履行的问题？问这个问题，你觉得呢？说四保无因管理不是合法行为吗？怎么还会债务不履行？债务不履行是违法行为吧？同意吗？民法上面的违法行为两大类，侵权行为跟债务不履行嘛。啊，既然都已经是合法行为，怎么还会债务不履行？这样讲法不到。那这时候我会反问你哦，委任是不是合法行为？那为什么委任会债务不履行？为什么？委任不是合法行为吗？那为什么委任还会有债务不履行问题？对，买卖契约为什么会有债务不履行？买卖契约不是合法行为吗？为什么会有债务不履行？这边如果你有去看王哲健老师他的在编那本书啦，王老师就喜欢分。管理事务的承担跟管理工作实施，那个很难懂，区分非常困难，所以上课我不太喜欢讲，啊，基本上你看哦，你对照到委任来讲，委任契约的成立本身是合法还是违法？当然合法行为啊，契约行为嘛。所以假设你委任我到你家里面帮你打扫家里，我基于委任契约进到你家里面去做打扫这个动作，把垃圾丢掉，有没有侵权行为？没有哦，懂吗？换言之，委任契我依照委任契约的内涵去做这个动作，当然都是合法的。好，但是如果你超过委任的内容，有故意过失，比如说你打扫的时候很不注意哈，比如在里面跳舞干嘛，然后就把那个花瓶打破了，懂吗？你这个行为有没有债务不履行？有啊，当然有啊。所以委任契约里面的意思就是说，委任契约的缔结本身当然是合法的，懂吗？但是。违反委任契约的实施内容的方式去做的动作出来，仍然会有债务不履行的问题。那那个部分当然是违法行为，给他说。所以对照到四法无因管理，四法无因管理在事务的承担部分当然是一个四法，是一个合法的行为。但是你超过什么？超过二二七条，超过一七二条后段，法律所要求你什么？要有利而且合意管理，好吧？那你没有遵守这个什么法定之在里面履约的内容去履行的内容去做这个动作的话，超过这部分怎样？同样也会有债务不履行问题啊，你可以了解是吗？所以我当时想举例，我说看卡通，那看到蜡笔小新，啊，蜡笔小新就隔壁不是有个欧巴桑吗？对，很喜欢讲话那个欧巴桑，懂吗？就有一天这有人寄东西给这欧巴桑，欧巴桑不在家，蜡笔小新就帮他收，啊，帮他收。四法无因管理，对不对？有利而且合意啊，四法无因管理。好，四法无因管理之后，他收帮欧巴桑收这个，哦，这个人家寄给他的东西放在家里，这个行为是合法的。就蜡笔小新就一直闻，哇，怎么会这么香？这里面到底什么东西？他把它打开，打开发现之后是好吃的，这个核果子， 对吧？然后他就吃喝果汁，他吃喝果的行为有没有侵权行为？当然会有，懂吗？所以不是说你一开始四保无因果你就拿到免死金牌哦，你后面都没有事了。那你缔结委任契约，在履约过程当中都有可能会有招不履行跟侵权行为的，四保无因果你后面履行上当然会有招不履行跟侵权行为，好吗？所以一个债之关系的成立跟债之关系的履行，这两者间你不能把它混淆。委任契约的缔结成立阶段，当然它是合法行为，但事后只要没有依照契约履行，有故意过失，同样违法性的问题。同样的，四保无因果你在成立阶段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嘛，但你之后如果履行上面，你四保无因果你还是有履行的问题啊。履行上面假设没有依照法律所要求的规定来履行的话，同样会有招不履行，好吗？这要搞清楚哦。这是甲对乙的部分，对不对？来，乙对甲呢？乙对甲这里最重要的当然就是176条第一项，来看176第一项。再看一次176第一项说，管理事务利于本人，并不违反本人民事或可能对之的意思。好，这叫四保无因管理嘛？注意看看法律效果。他说，管理人为本人支出必要或有益之费用，来，必要有益都圈起来。支出必要或者是有益的费用，再来呢，或者是负担债务，或者是遭到损害的时候，这时候呢，你看哦，就费用的部分，他可以请求本人偿还其费用并自支付时起的利息，这是费用部分。再来，如果是债务呢，可以请求清偿负担的债务，损害呢可以请求赔偿。哎呦，那这个条文完全是 copy 自哪里？546条，够清楚吗？对不对？好，所以176条第一项一样会有什么？一样会有费用上面的清偿，一样会有什么债务？费用上面的这个偿还，债务上面的清偿，然后损害上面的赔偿，损害上面的赔偿。但这里你细心的同学比较起来，176第一项跟546第一项还差在哪里？刚刚我请你圈的546条第一项，你有没有发现它只有什么必要费用或必要的债务？但176条第一项，刚我请你圈的，除了必要之外，还包括什么？有益，对不对？必要跟有益差在哪？必要就是保存该物存续上所必要的动作，比如说隔壁家漏水，屋顶漏水，台风来袭，你帮他修屋顶，必要费用，啊，必要行为。如果说啊，修完屋顶之后发现说，哎呦，再装一颗美术灯更漂亮，我还帮他做装潢，对吧？再装一颗美术灯，装美术灯这部分就是什么？就是有益啊，有益就是说它并不是存续保存上所必要，是为了让它更效用更好或怎么样，那部分是有益费用的问题。那为什么委任里面不能请求有益费用？很简单，有益既然叫做多出去的有益的部分，你要做以前怎么样？那卡起来点回了，对吧？打个电话问一下甲，到底要不要装美术灯？因为既然是基于委任契约来履行，你一定找得到他，懂吗？所以你要支出的部分，你只能支出必要上的。啊，那如果说你要装有益装美术灯，你要先跟本人做确认，本人做确认之后支出的费用那就比较有益费用了，懂啊？那根本就是依照契约去给付的问题了。好，但是在无因管理里面找不到人啊，常常找不到人啊，所以呢无因管理部分只有必要跟有益费用都可以请求，好吧？好，啊，这你比较起来，有的同学问我，那老师啊，这样是把无因管理要到的东西比委任多，那我为什么要做委任人？我为什么要做受任人？你看四法无因管理这边最早，你看它必要跟有益都可以要，对不对？对不对？它比较起来，好像当无因管理人以能够要到还可以要有益费用，要的还比受任人多，那我干嘛当受任人？我当四法无因管理人就好了。但当四法无因管理人跟受任人比较起来，一定很大很大量不一样在哪里？报酬。原则上。四法无因管理可不可以要报酬？原则不能请求。但这个如果你有看王哲宇老师的书，他说德国法上有一些什么，德国法上有一些学说的讲法是说，如果说这个管理人是依照他只做的管理行为是完全依照他职务他的职业内容去做的，那这时候他例外可以请求报酬。那举例最喜欢举什么？医生啊，而医生在路上看到，哎呦，有一个人倒在路边，好吧，马上就对他实施什么医疗行为，啊，结果这个人就救活了。救活之后，哎，四保无因管理哦，支出的费用都可以请求，没有问题哦。那医生能不能跟他说，哎，那报酬给一点吧，可不可以？在德国法上认为可以，因为 他去救助这个是依照他职业的内容本来就什么就可以去做，好吧？所以对医生这种对路边人的救助，那德国法上会认为说可以请求这个报酬，例外是例外的情形，否则原则上不能请求报酬，好吧？好，所以这个对照起来是如此，对照起来是如此。那这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问大家一个问题，甲对乙的请求是这样，对不对？乙对甲的请求是这样，对不对？请问你哪个多？哪一个会多？就甲可以跟乙要的，跟甲要给乙的，哪一个多？哪个多？这是个问号。委任契约里面签契约有没有包赚的、啊？那什么好事情？契约本来就不一定会包赢的、啊。对不对？所以签契约没有包赚的话，那这时候呢，你跟当然甲跟乙缔结委任契约，内容当然是希望什么能够、哦、就是他所支出的费用或支出的钱能够什么小于他所能够获得的利益嘛，对不对？就是信赖利益小于他的履行利益嘛。但契约的履行常常不尽人意，所以在这委任契约关系里面，甲对乙的履行请求权或者是事后所演变出来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数额未必会比甲要付给乙的报酬加费用还要什么还要多，未必哦，对吧？所以何者为多何者为少不可一概而论。是法无因管里面本人从管理人这边捞到的好处，就灭我家的火，对不对？对不对？好处嘛，捞到的好处跟他要付给无因管理人，甲要付给无因管理人的这个部分的费用甚至还例外情况下有报酬，比较起来哪一个会多？不一定，不可一概而论，好吧？这是法无因管里面，既然是个类似契约关系的话，那也没有说哪一部分的钱一定比哪一部分多的问题，可以吗？好吧，好，所以先了解，来看讲义，来看讲义，你看这个法律效果，来讲第一个，它是个法定债权关系，我们说准契约关系，那准契约关系第一个，它主权违法，我说蜡笔小新这个。帮隔壁楼巴上收包裹这行为主权违法、啊、但注意哦，第二点，它跟侵权行为的竞合有没有可能？有可能，那、啊、后面履行上当然会有侵权行为的可能嘛，对不对？因为委任契约后面都会有侵权行为的可能的，所以你看后面，例如甲代收乙的包裹，虽然不成立侵权行为，因为主权违法，但甲因过失来毁损包裹内的物品，构成侵权行为，好啊，像蜡笔小新就吃这个里面的东西，侵权行为，啊、那同时也是个加害行为，所以你看第二，不成立不当啊，不过它不会成立不当得利。好，因为是法无因管理，我说准契约关系就是法律上原因，好吧？所以你来看55年这个判例，无因管理成立后，管理人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本人权利者，侵权行为仍然可以成立，非未成立无因管理后就排斥侵权行为成立，可以同意吗？可以同意啊，好吧？所以我说成立是法无因管理，并不代表拿到免死金牌，就好像订立委任契约也不是免死金牌一样，好吧？再来看本人管理人的义务。第一个，管理人义务在这边讲就是什么？甲对乙啊，对吧？所以甲对乙第一个就是什么？主己负的义务有没有？履行请求权，主己负义务，对不对？这边你看，我括号写什么？172条后段，把它画起来，有没有？刚刚请你看过172条后段，这个合意而且有利。注意看，应有善良啊，应以然后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为之。这边讲的是什么？是通说，哦、像王哲烈老师这样的看法，抽象性过失。但我说过这边。像黄茂文老师，他认为要对照到无偿的委任，也有具体经过是这样的讲法，好吧？否则呢，要负担债务不履行，就是不完全给付的损害赔偿责任，这是什么？227条，好不好？227条，委若符合175条的情事，则只需要负担重大过失责任。来看175这条在讲什么。175条说，管理人为了免除本人的生命、身体或财产之急迫危险而为事务之管理者，我称他叫紧急管理啊，为了他的这个生命、身体、财产的急迫危险来管理。这时候，对于因管理所生的损害，除了有恶意或重大过失者之外，不负赔偿责任。那这是什么？这个注意义务的减轻，对不对？减轻到只有什么？重大过失责任嘛。所以本来他可能是创造性过失或具体性过失，然后减轻到重大过失，这前提是什么？是他是紧急管理的情形，好吗？好，紧急管理的情形。OK， 来再来第二点，这个重启不优173，我们看173这条， 173说，管理人开始管理时，以能通知者为限，要通知本人。如果急迫情势，要等本人的指示。再来540到542关于委任规定，在无因管理准用。你看第八者也累了，对不对？对吧？后面一部分他就说你准用540到542，好不好？你有空去看看啊，那这些重启复议的条文。再来看本人的义务，本人义务就是谁？就是乙对甲的部分，对不对？啊，第一个你看有支出费用偿还请求权、清偿负担债务请求权、损害赔偿请求权，这、就是176的第一项。报酬呢，原上不行，例外在什么？例外在我说这个依照职业内容啊，本来就是他职业内容一部分的时候，那这边例外是可以。我常常举例的是举的是医生的例子，医生的例子。好，这样理解应该是清楚。来翻过来，我们看看问题。这94年律师的题目，这一点很好玩。我下面放附上这个说明答，你可以看一看。来，我们看这题目。他说：甲年老孤苦，久病厌世。某日反锁自家门窗，在房内引火自焚。情况急行紧急，非破门入救入门哦，非破门入内抢救，士兵误会人亡。千钧一发之际，只有樵夫乙路过见状，迅即持起准备伐木的斧头，破毁房门入屋搭救。不料假死哦，这老师初地老师文笔不错哦。不料假死一绝，竟拒绝乙之搭救。乙不得已，情急之下以木棒打断甲的左臂，将甲及时脱救出屋，但乙自己也告中度灼伤，住院月余时告痊愈。断臂的甲经过住院多时也告痊愈。求你乙请求甲赔偿因灼伤所受的损害。甲请求乙赔偿毁门跟断臂所受的损害，各自有理由。这边甲是谁？甲是本人，对不对？甲刚好是本人，刚好。乙是这个樵夫，是管理人。我说你，他是不是无因管理？是不是无因管理？我说三个要件，对不对？第一个，管理也是别人事务。乙救甲是不是管理别人事务？是。有没有法律上义务？没有。有没有管理的意思？有，因为确实是要救甲嘛。好，所以他成立一个什么真正的无因管理。接着成立真正无因管理之后，再检讨说他是是法还不是法无因管理，对不对？我们刚刚画那个体系表，记得吗？是法，真是是法不是法无因管理？是法，为什么？自杀条款，记得吗？考了174条第二项所讲的什么？对自杀做本人的意思违反公序良俗嘛？好，这时候虽然违反本人意思，但是呢，直接成立是法无因管理。所以176条第二项是说，依照他可以什么去主张176条第一项的权利嘛？对不对？好，所以我们检讨说啊，那他是一个是法的无因管理，是是法无因管理之后，法律关系什么？对，甲对乙跟乙对甲，对不对？这边第一个他问说，乙要请求甲赔偿因为灼伤所受的损害，乙请求甲，主张的请求人基础是哪里？176第一项里面的什么损害赔偿请求权，够清楚吗？对不对？你看这体系表多清楚。再来，甲要对乙请求什么？第一个，乙要把甲的房门破毁，房门入屋搭救嘛。第一个，把他房门砸坏砸烂掉。第二个，把他手打断抓出来，好吧？那请问你现在甲要对乙请求，甲对乙请求大概请求什么？227条不管是几步嘛，对不对？那请问你可不可以？我说关键在什么？关键在于他实施，就是他入屋搭救，破毁房门入屋搭救，跟打断手臂把他救出来，这个动作有没有符合法律上我们认为管理人所应该尽到的义务？关键在这里，对不对？请问你觉得有没有？应该有吧？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因为人命关天，懂吗？要救一个生命权的情况之下，破毁房门是侵害他什么权利？财产权嘛，财产权对生命权比较起来什么屁都不是了，对不对？再来呢，打断手臂是什么？侵害他什么？身体权啊，打坏侵害身体权理论上很严重啊，但是遇到生命权，他也什么屁都不是，懂吗？所以破毁房门，然后呢，侵害他的财产权，打断他的手臂，侵害他的什么生命权？如果目的都什么，是为了救他的侵害他的健康权哦，身体健康权。目的假设是在急迫情况下，为了救生命权而不得不然的做法的话，他的行为都应该认为什么？符合法律所要求他的什么实行的内容？好，那符合法律所要求他实行的内容的话，代表他这个行为根本就不构成债务不履行， 可以同意吗？所以这个行为是什么？当然我有227条的问题。所以我说在释法无因怪，它最困难的地方跟委任批假差在哪里？委任契约到底要怎么做？契约人家会约定，但释法无因管理到底要怎么做？你要看什么？法律上对一个释法无因管理的期待是什么？好吗？所以你来看这个我们拟答17页下面这个乙对甲没有什么好写啊，就是176条第一项的损害两请求权，这没有什么特别的。我们看这个甲对乙请求这个赔偿这个毁门跟断臂的损害，你看18页上面，你看第一个，本题中乙对甲所谓的救助系数，司法无因管理有前述，依学说通说及实务之见解，司法无因管理发生法定政治关系具有主救违法的效果，故乙在救助甲的过程当中，虽然破毁甲的房门而侵害甲的所有权，并以木棒打断甲的手臂而侵害甲的身体安全，唯因他的行为不具有不法性，所以不成立侵权行为，也不成立不完全起步，甲不能请求乙赔偿毁门跟断臂手术的损害，懂吧？那这边大家最重要的理由是什么？就是这个生命无价，生命无价，所以行为不会具有不法性，好吧？当然你同时这样写说啊，行为没有具有不法也可以。另外你看第二点，你用什么来解决也可以。我们民法也有紧急避难的规定哦，154条第一项什么就规定说，因为避免自己或他人生命身体自由或财产自己或的危险，所谓的行为不负损害两责任，但以避免危险所必要，并未逾越危险所致之损害程度者危险，紧急避难嘛，懂吧？那紧急避难到后来其实就在做什么？做法益的比较衡量嘛，对不对？比例原则嘛，是不是这样？那我说你要救的是生命权，那你现在侵害的是财产权跟身体权，这其实比较起生命权来讲都不这么重要，好吧？而且题目也叙述它是在急迫的情况之下，没有打断手臂不足以什么把它救出来，好吧？所以这时候你看本题当中乙系为救助甲的生命，故破毁甲的房门并打断甲的手臂，合情好应该当于150条第一项的紧急避难，会发生主确行为不法性的效果。最重要都是说，最后都是说什么？行为没有不法，好吧？那没有不法的话，怎样就不能够请求这个破毁房门这个赔偿毁门跟断臂的损害，可以吗？这边有同学问我一个问题，老师能不能用刚刚看过的175条？他说这很紧急啊，也有紧急管理的问题，可不可以用175条的部分来什么说这个甲不能请求乙赔偿？各位，本题能不能用175？可不可以？这边你特别注意哦，175条比较起来，它在处理什么问题？175到底在处理什么？处理的是你在履行释法无因管理义务的时候，你要尽的注意义务的程度嘛？同意吗？就原来你要负创新或说具体过失，但是如果你是紧急管理的话，你的注意会减轻到，他不是说恶意或重大过失吗？那负重大过失的责任，对不对？等于是你不需要再那么注意了。在这个例子里面，能不能用这个条文来解决？可不可以？可不可以？樵夫把破毁房门呢、啊，进去把他手打断，把他抓出来，能不能说因为175条的规定，所以呢，所以他不用负责？可不可以？不行哦，为什么？这里乙的行为是什么行为？他是故意的，故意把房门打破，故意把他手臂打断，然后把他拖出来，他的行为是故意的。所以这边乙不用负责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他没有过失？不是哦，他行为他是有故意的行，他是个故意的侵害行为哦，好吧？那故意侵害行为为什么不用负赔偿责任？很简单，他的行为没有不法性，行为根本是合法的行为，没有不法性，所以他没有债务不履行，也没有侵权行为上的问题。这边债务不履行同时可能构成侵权行为吗？他没有债务不履行跟侵权行为的原因在于他的行为没有不法性，而不是他的行为没有故意过失，可以了解吗？因为题目里面他根本是故意行为，所以这边你用175条规定，那你的理由，假设你的那你的结论会是什么？依照175条规定，因为他只要负重大过失责任，所以本题他不用负责。我说本题他不是故意吗？懂吗？负重大过失责任的话，故意的要不要负责？当然要啊。所以这边不用负责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没有重大过失，而是因为他的行为没有不法性，好吧？可以吗？好，是这个部分。至于第二小题的赔偿范围，自己看看你答。好，这是侵权行为后面的问题。我们翻过来看19页，把这一页很快的看一下。你看19页这边，我们再看什么叫不适法无因管理。 不是法规很简单，很简单。不是法规管理的条文在177条，看177。首先177条第一项说，管理事务不合于前条之规定。哎，同学，什么叫不合于前条之规定？前条讲的是哪一条？176。176条讲的是事法无因管理，对不对？所以177条适用的前提是不合于176之规定。注意哦，这个176的规定包括了第一项的什么事法有利而且合意的标准的事法无因管理，对不对？还有176第二项里面什么所讲的这三种，虽然违反本人意思，但也是事法无因管理情形。所以不是法无因管理适用的177讲的是不是事法无因管理里面的真正无因管理，全部都不是法的，可以同意吧，对不对？好了，好，你再看他怎么讲。他说管理事务不合于前条的规定的时候，本人仍然可以享有因管理所得的利益，而本人所负前条第一项对管理人义务以及所得的利益为限。177条第一项讲不是法无因管理，来你看哦。好，现在类型都在这里，它是一个不是法无因管理，对不对？好，不是法的无因管理，我问你，不是法无因管理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还有利益？不是法的无因管理会不会有管理的利益？还是有可能啊，懂吗？它一样会有管理所发生的利益，对不对？好，同样的，那管理人也可能遭到一些什么？管理人也可能遭到一些的损害，对不对？好吗？管理的利益在什么？等于就是上面这个部分呢、啊，这是利益，不是法无因管理哦。那损害要负担的，要负担什么责任部分，就是下面这个地方啊，这是责任的部分，对不对？注意，不是法的无因管理，因为我说在类型上是把它偏向在侵权行为的地方，所以立法上的立法者要更保护本人还是管理人？更保护本人还是管理人？当然更保护本人啊，懂吗？更保护本人的意思是177条的第一项，他给不是法无因管理的本人一个什么选择权？他有一个选择权，选择权的内容是哪两个？第一个就是什么？他完全不去主张无因管理的关系，完全不主张无因管理的关系，就是无因管理的利益他不主张去享有，相对来讲他也不用负担任何无因管理的责任，是本人哦。第一种就是啊，这事跟我无关的、啊，好啊，所以不主张享有利益，他也不主张的，他也不需要负担任何的责任。举个例子来讲，假设说，我是甲，我想买脚踏车，结果这个邻居乙他可能知道说我想买脚踏车了，好吧？结果呢，他有一天就在路上看到有人要想要卖脚踏车，他就鸡婆的帮我去买了脚踏车了，就来了之后发现说，哎呦，这不是我喜欢的脚踏车，好吧？那这时候什么？他帮我买脚踏车这个行为什么？因为违反本人的意思嘛，对吧？我不喜欢买这种类型的脚踏车啊。所以他做这个动作等于是个不是法无因管理，对不对？但不是法无因管理还是有利益啊，利益是什么？脚踏车嘛，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主张享有这个利益，假设是事法无因管理，事法无因管理里面本人有没有选择权？没有，本人就是一定要享有这个利益，他同样也要负担这个责任嘛，利益责任，对不对？所以等于是我就一定要什么吃下这部脚踏车，那买脚踏车付的钱是费用的问题，我要给什么管理人？这是事法无因管理的情形。那不是法无因管理一样会有管理的利益啊，因为就算这个车子不是我想要的车，但车子还是在嘛，懂吗？那同样要负担这个费用啊。这不是什么立法者给本人选择权，第一个他不主张去享有这个利益，我不要这台车，那同样我也不用负担任何的费用。第二种可能性是本人也可以主张去享有不是法无因管理的利益，就是说这车子再烂但看久还蛮可爱的，对吧？那我想要这台车，我可以主张去享有这个利益，但享有利益的同时你就要负担什么一定的责任，这非常合理嘛。那负担的责任讲的就是什么？就是176条第一项所讲的这三个责任，对不对？好，那我再问大家，利益跟责任两个比较起来哪一个会大？天知道，对不对？对吧？刚刚我说过嘛，事法无因管里面的利益履行的利益跟因此要负担的责任，那何者为大为小？这要看具体情况而定，对不对？有可能什么？你享受的利益比你负担的责任还要少啊，这是有可能，因为委任都有可能的，是法无因管理更有可能嘛，对不对？那我说，在不是法无因管理的地方，立法者因为更保护本人， 所以本人假设走第二条路，主张要去享有这个利益，要这台车的话，那同样他要负担类似一七六条第一项的责任，对不对？那你会发现一七七的第一项给本人一个什么保护，是什么？他所负担一七六第一项责任的范围不超过他所享有的利益，等于包赚的，好吧？稳赚不赔的情形。所以你把一七六第一项你再看一次，你看哦，他说一七七的第一项，管理事务不合一协调之规定者，本人你看仍然可以享有管理所得的利益，注意他是得哦，所以代表你可以要，你也可以不要，就是选择权，好吗？如果你选择要享有这个利益呢，那本人所负前条第一项，前条第一项就是一七六第一项的对管理人的义务，就是一七六第一项这三个地方怎么样？不超过一期所得的利益为限，好不好？那是对无因管对不是吧？无因管理里面的本人而言，稳赚不赔，好吧？立法上对他的保护，好吗？所以你来看讲义上十九页这个地方。构成要件看看就好，你看法律效果，本人可以主张享有无因管理的利益，啊，同时你就要负担什么？负担176条第一项的责任，对不对？但是呢，责任呢不超过你享有的利益，啊，这是177条第一项所讲的情形。第二个，如果本人不主张享有无因管理的利益呢，那法律关系就完全依照不当得利来解决，好吧？那不当得利是不当得利的问题，等于是无因管理我们就不处理它，好不好？好，这是不适法无因管理。来，最后一个条文是178条，我们看178这条，看条文。看以前，我们先看一下174，好不好？174的 B 项还没看，我们是这个地方还没有看到。174的 B 项，你看，管理人违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之的意思，而为事务管理，这什么意思？不适法无因管理，对不对？这时候呢，对于因其管理所生的损害，虽然没有过失，也要负赔偿责任。这什么意思？在不是法无因管理的情况之下，管理人所负管理事务的责任是什么？是无过失责任。哇，那这段什么？这反映出我们之前跟大家提过，我说什么？民法上对违反第一次义务之后什么，常常会责任加重，记得吗？我们在讲到几部迟延的时候，我们说违反第一次对他义务之后，责任会加重到无过失责任。那这边就是违反第一次义务是什么？就是不要做不是法无因管理，好吧？那假设你做了就违反第一次义务，对不对？之后呢，你的履行上的责任会加重到无过失责任，好吧？这条了解一下就好。 OK， 来再拿回来看178条。178条说，管理事务经过本人承认者，除了当事人有特别的意思之外，溯及到管理事务开始的时候适用关于伪证的规定。这什么意思？你不是会做无因管理吗？你从这个时点开始，好，做了无因管理，这个时点做了无因管理的动作，那法律关系不就一直依照无因管理来走吗？好，可能是一个事法无因管理，也可能是一个不事法的无因管理，对不对？好，法律关系就依照事法跟不事法无因管理来走。178条的意思是，假设本人在后面这个时点做了一个承认的表示，承认你这个无因管理的动作的话，那他说他指的是法律关系就溯及到一开始无因管理成立的时候，就什么，就依照委任关系来走，他的意思是这样，好吧？好，那这个要怎么解释呢？你看讲义上第一点，适用的范围限于真正无因管理，这个真正包括什么？是法跟不是法，是吧？就是真正无因管理。第二个，你看规范功能，这王泽言老师特别提醒说，使具有拟制的效力，只在使经过承认的无因管理如同委任代之，并不是在使无因管理转变成委任契约。王老师这边特别提醒我们，他说什么？他说178条这里所谓的承认的法律效果是溯及到一开始当事人的法律关系如同委任一般处理，就是去适用委任的条文，意思并不是说当事人就溯及到一开始有订立契约。为什么？承认是什么行为？单独行为。谁的单独行为？本人甲的单独行为，对不对？如果你说哇，溯及到一开始订立委任契约，那你是不是代表形成权可以成立契约的？哇，那不得了，大家心脏都跳很快，对不对？懂吗？我说契约一定要什么？双方两个意思表示对象合致才有契约嘛，懂吗？那如果你跟我说，我一承认之后等于是一开始 有地狱契约，那代表契约成立也可以用单独行为来做了，那大家心脏没有办法负荷，好吧？所以一七八条所谓承认，好、哦，这个什么视为有委任关系成立的意思是法律关系是什么？去使用委任的条文，并不是说真的有成立委任的、啊，好吧？只是说法律关系、权利义务依照委任关系方式来解决而已，好吧？好，再来看第三点，委任关系的适用，我们说现在不是适用委任吗？好，那一个大原则就是不应该使得管理人处于叫无因管理不利的地位，因为现在承认权是谁做的？是本人做的，对不对？对，好，我问你，就本人甲来讲，他依照委任关系来主张比较有利，还是依照是把无因管理的规定来主张比较有利？这是一个谜哦，不可一概而论，对不对？懂？依照委任关系请求，依照委任关系来走，对受任人而言最大的好处在哪里？可以要报酬。依照是把无因管理来走，对管理人而言最大的好处在哪里？可以主张有益费用的部分，好吗？你这样两个比较起来嘛，对不对？差别在于一个可以要报酬，一个可以要有益费用的部分。那现在这个承认是谁的动作？是本人甲的动作哦，是甲在做承认哦，好吧？那些甲的承认做下去之后，一个法律上最大的原则就是，现在因为是甲的单独行为的时候，所以甲做这个动作不应该使得乙法律上的地位本来是一个是把无因管理人，现在变成受任人，对不对？不应该使得乙的具体的权利义务的内容更不利了，这是最大的原则，好吧？所以你来看第一点，若承认后可以请求报酬，就适用五四六。若承认之后不能请求报酬，则还是可以主张一七六条来圈起来，有益费用，有益把它圈起来，还是可以主张一七六D 项的有益费用。好，再来看第二个，本人对管理事务的承认，通常可以视为对无因管理或无权处分的承认，为本人对管理人的无权代理或无权处分的承认，不得认为就是对管理事务的承认。这什么意思？一七八条的承认是一个概括的范围比较广的承认，他指的意思是对整个无因管理的动作的承认，好吧？他概括的。那对整个无因管理动作承认，我记得我刚刚讲过，我说什么？无因管理里面管理事务的实施，可能是事实行为，可能是法律行为，对不对？涉及到如果是法律行为的时候，还有可能会发生什么？名义，然后就会有无权，什么无权代理？如果用甲的名义，可能会无权代理；如果用乙自己的名义，可能会有无权处分，对不对？如果是无权代理，谁有承认权？甲本人嘛。无权处分谁有承认权？甲也是权利人啊。可以吗？就是甲现在有一台脚踏车，脚踏车不是被乙卖掉吗？如果乙是用甲的名义做的话，是无权代理；乙是用自己名义做的话，是无权处分，对不对？那这不管无权代理或无权处分，都是甲有承认权，是不是？所以这边不管是170条或者是118条的无权处分，甲有承认权，这边是第一个承认。另外178条又规定一个承认，那这两个承认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很简单，无权代理170的承认或无权处分118条的承认，都是只针对这一个特定的法律权的承认，是个狭义，就是范围比较小的承认啊。178条的承认是一个对整个无因管理事务的承认，是个范围比较广的承认。所以如果甲都已经做了178的承认，你应该认为什么？那代表甲的承认的范围包括到乙可能所做的无权代理或无权处分，全部都一并被承认了。反过来讲，甲如果只有承认无权代理或无权处分的行为，不可以说甲的承认是一个178的承认，你可以了解吗？所以178条的范围既然是一个比较广，178条范围是比较广的情况下，里面会包括到比如说170条第一项无权代理承认，比如说118条第一项无权处分的承认，你针对特定部分法律权的承认不能认为是178，但你如果做了178之后，大概解释上也会认为你去承认这两个行为，可以吗？好吧，所以讲义上第二点就是说，本人对管理事务的承认，这讲的是178，通常可以视为什么？对无权代理或无权处分的承认。但是本人对无权代理或无权处分的承认，不可以当然的认为他是做178的承认，就这样子，好不好？好，这个条文大概就是个问题。好，示范。示范这种来，现在是我们1:15上课，两点15分上课，好不好？我现在是说，我们2:15上课。